22:05:56，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晚上第一时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嗯，周二开始了，我是工作男左叶谦。这首歌曲来自 Incognito， 隐姓埋名啊，就是这无名之辈，也可以这么说啊。Incognito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Every Day。对不起，发音不太好啊。Every day， 对对 ，every day， 每一天每一天啊，就是一天一天每一天过到今天是周二。 嗯，11月也走到了第27天哈，满满的日子里啊，可能也经历了许多的事情，尤其这段时间呢，由于水星逆行，大家的情绪上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也在这个时候又看到了很多。重新回到节目中的老听友了， 那是。 哎呀，我上一档节目就已经收获了很多，重新回来的老听友的问候，估计这个时段他们也会问候你的。 是啊。 所以今天呢，登录新浪韩立微博，你将看到的照片中莫有我了。 哟，我一人。 哎呦，我一说给你单独照一张吧。哎呦喂，这位40多岁的大男人哈，哇，就马上拿腔拿调拿姿拿态的啊。各位可以登录新浪韩立微博看一下啊，到底你身边有没有43岁的啊，你是43的吗？ 44岁 的男人会有叶谦这身姿啊，这小首饰啊，这大串子大戒指啊，就整个那种啊， 40多岁比我大串子多的是的，有的是。 但是能不能以这样的造型凹出来啊，你们可以看一下啊，可以看看周围有没有这样的大叔有这样的造型。叶谦做到了。 嗯，大叔我尽力了。 今天晚上我带来第一首歌其实也是临时调整的， 有点意思。 刚刚第一首歌我是有那么一点觉得像隐姓埋名，但是不敢确定。当你一说是他的时候，陈老师上。 我画了一个满是缺口的圆，你就是生命中填补残缺的空间。我提着一个简简单单的行李，搭上你那把失去轨道的列车。我唱着一首单纯的歌，而你就是那一再重复的和弦。每个陌生熟悉的交界，你误闯了我无知的狂恋。我用寂寞惩罚我的无言，请让我延续所有的思念。想了一整夜关于未来的情节，你就是那个没有名字的故事。我留下一滴失去温度的眼泪，要走出对你无尽的狂野。唱着一首单纯的歌，而你就是那一再重复的和弦。每个陌生与熟悉的交界，你误闯了我无知的狂恋。我用寂寞惩罚 我提着一个简简单单的行李，要安静走出对你的狂恋。 陈老师马上出来唱了这首《狂恋》啊，就是深深的啊，浓度很高的一种爱恋， 够这个神魂颠倒，最后啊， 对，文艺青年就是爱起来都是这个范儿的。 这歌非常有印象，因为最后的神魂颠倒是由钢琴带出的那种，那一个最后的 ending 啊，非常的有力度啊， 嗯， 编曲非常的有那个洒脱的想法。 对，来男左女右的听友大概都知道我们节目的一些标配哈，比如说这个隐姓埋名乐队之后呢，会有陈老师，第一时段呢会欢迎大家入场，会选出一位红人。那今天的红人已经到了1671红，我们挑选出来的，很高兴哈，在五分钟之前就有人求红了， 马上就挑他。 是的，他的名字叫你们到底要怎么样？ 哎，今天就要让你看看他们到底要怎样，你去韩立或者我家的微博一块看看怎么样。 拜托这位红人了，今天呢要和我们一起让小树努力长到1.2米，要让男左女右这档老节目在夜里呢焕发出他这个。这个不管是苟延残喘的实力啊， 这是焕发出来的吗？苟延残喘也能焕发呀？ 还是说他真的一直以来哈非常有活力的这种感觉哈？ 是 我们不敢自己夸自己了，对吧？好不好呢？还是大家的心中最有数了？ 没什么可夸的。 对，我们能做到的就是在外场啊，让这个路过的人啊，看着门面不错啊。就像我们说这个人家哈，过年他总得把这个外面的门呐、啊，这个贴点什么对联啊，对吧，喜气洋洋一点，对不对？不管里面有没有这个过节气氛， 也就11年如一日的在这里， 11年多了哈。我们马上就将明年7月16号迎来男左女右的第12年、啊、吓不吓人？ 哎呦我的天哪，嗯， 作为一个日播节目12年、嗯、 没事，哈哈，我这不还是 我还有速效救心丸， 对，我还这样吧，对吧？我们还是 Teenage Heart， 来自 Lady Antebellum， 我们还是年轻的心。 Sometimes hearts get swept up in the waves. Remember when the night turned dark, the sun went down. If just for a moment, we were falling at the speed of sound. Yeah, the moon had played a part. Two shadows in the dark, beating with a teenage heart. 22点17分，刚刚这首歌呢是叶谦带来的很有气势的一首歌， 对 Teenage Heart 啊。然后我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我们逐渐往年轻的，也就别往太久之前翻，就往年轻的一岁之前翻啊，就是我们43岁的时候，42岁、44岁啊，44变43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呢？我看了一下，反正我呢也穿的差不多是这个款式、这个颜色的衣服，但是肯定是不是这件。然后呢，韩立真的是很艰苦朴素， 真的、居然穿了和去年一模一样的一件衣服， 哎，真是。 你说这是巧合吗？其实我这件衣服呢，也穿了好几年了，我不是每天都穿的，就是到了特别不愿意打扮的一天的时候呢，就会很随意的把它穿上哈。 是的， 就是一件卫衣。但没想到怎么居然这么寸哈，和去年今天一模一样。如果你好奇的话，可以翻一下去年的今夜。 对， 去年今天晚上呢，我们的红人到了1466红，当时我们就开始启动100加计划了。 是100加， 就是希望晚上聊天能达到100加， 能到120、100。 各位小伙伴们啊，我现在又有个新的想法，以后我们能不能比去年今天就是多聊一条， 增加 要求不高，你多聊一条就成，好吗？去年今天晚上我们聊了154条， 也就是说今天能到155，我们又胜利了。 对，大家能不能就是比自己啊，去年的自己有一点进步？ 那有的天数很难超越，我记得有的天数咱聊到300-400条的呢。 那沉默就更压力大了哈，没关系，有压力才有动力，对吧？在男左女右陪伴大家的怎么说都算是倒数几年当中哈，我们一起制造一些奇迹和辉煌。 倒数几年当中了， 那必须倒数几年，因为我们已经走过了快12年了。 是啊， 不可能再有12年了，对吗？所以我们就希望哈，大家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能够用这种晚上的那种很趣味哈，很朋友式的，大家的这种起哄也好，叫号也好，能去完成一点奇迹。 哎，不过我看了看，就是去年的，再过那么一两天哈，咱好像赶上了一个雪。 下雪了， 对 吧？ 那再也就是说，咱们再过两天，如果能赶上一场雪的话，那跟去年简直是如出一辙。 所以你要记录，对吧？记录的意义它不在于当时那一刻，它是为了后来的回忆时。 对， 啪啪啪，你就可以 啪啪的回忆哦。 哪天下雪了？你净扯！我印象中去年是也是过了年之后啊，就2018年初的时候会有一场很酣畅淋漓，甚至3月份还下了一场雪。 你说今年这个冬天，现在小雪都过了哈，然后立冬都过了，然后进入这个真正的冬季以后吧，这两天让你稍稍感觉点有这个冬季的感觉，但是还是不冷，我还能穿成，你看我还是穿单袖的，我就过来了。 我们两个奔五的人都没有穿秋裤啊， 对， 我们就是还是小片衣啊，甚至今天我穿了一件羽绒服，我办公室同事问我， 你怎么 这么早穿羽绒服了？ 对呀， 我立刻回复他，我毕竟是上夜班的人。 我还以为你说我毕竟是上岁数的人，理直气壮人。 我毕竟是上夜班的人， 我毕竟是上岁数的人， 而且我毕竟不开车，对不对？那我们走路的朋友，当然要 这个是要多穿一些， 而且冷暖自知嘛。 对， 带出一首周杰伦的歌曲啊，也像是坐上了回忆的列车，最长的电影。 我们的开始是很长的电影，放映了3年，我票都还留着，冰上的芭蕾脑海中还在旋转，望着你慢慢忘记你，时间我们聊了多远，冰刀划的圈穷尽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两面，爱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 界，我们留了多远，冰刀划的圈圈起了谁改变，如果再重来会不会少些难为，还是不是不开口才珍贵， 如果把男左女右这档节目也比喻成是一部电影的话，那还真的是一部最长的电影哈。 是吗？ 目前还没有散场呢。 嗯， 就是剧情还在延续着 12年。那但是你说实话，那个 你烦不？ 不是不是，你比如说 X 档案，它一拍好几季，像这种一拍好几季，到今年了还拍呢，第11季都拍。 但人家中间是有休息的， 中间 有空档啊。 中间确实是因为种种原因啊，种种原因，他们拍了两个电影以后歇了很长时间。 哎呀，如果广播节目也能这样，哎，这个节目先暂时对，让主持人休整一下哈。 嗯。 当然再回来可能那个心气儿就不足了。 你比如说现在彩铃再回来就估计没人听了， 没人听了。现在用彩铃的人有多少 啊？所以这个就是与时俱进的， 是 很快的。 嗯，今天晚上呢就拜托红人和我们一起哈，超越去年的150多条， 154， 是1671红，拜托你了。 好嘞。 他刚才也很诚实的说了，我第二次红了 啊。真的 没关系，男左女右现在已经到了这种第一轮哈，已经找不到这个没有当过红人的听友了，或者说现在天比较冷了，大家睡得也比较早了，我们不能再难为大家了哈。如果有些老红人愿意披着马甲又上场的话，我们也欢迎啊。 男左女右1015红提醒咱们说，你们有一次是700家，你们都忘了吗？被你们遗忘了吗？就是说 我们700家，我们还有过10000多条的时候呢。 不，1000多条， 1000多条， 不，膨胀了，小韩。 我们此刻先暂停哈，这个第一时段就到这里了，我们转个身一起到第二时段听听暖文章和冷笑话，一起带来今天晚上难忘的内容。 请听第六批中国梦歌曲《国泰民安》，吴立群作词，徐梦雅作曲，雷佳演唱。 丹青墨染空谷才有

这个角色的一大特性和独到的魅力。看上去给别人感觉很不容易接受，不好相处，但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柔软的。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明天播出的部分节目：零点光阴的故事，一点重播千千阙歌，两点重播永恒的魅力，三点重播古典也流行，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千千阙歌，早七点早安音乐秀。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22:3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最后一个星期二晚上第20段的 NJNY， 我是女友韩丽， 我是工作男左叶谦。 是的，在第一个时段呢，叶谦说我吹牛啊，说男左女右曾经有过四位，说我膨胀。说我们评论量有过千位数的时候， 他说有过， 我说有过万位数的时候， 嗯嗯， 他不信， 啊， 他觉得我膨胀了。 对， 我这个人呢，做过的事情我是有印象的， 啊，不，这个， 因为他在咱们这个历程当中出现的次数太少了， 对，这太有印象了， 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所以刚刚好，感谢这个微博能够把真的所有的事实证据全部都摆在那里。我翻到2012年7月16号，就是男左女右5周年那个晚上， 这5周年 大家可以去看哈，我们的评论量是11237条， 而且这个评论呀基本上是我们10周年也打不破的。 对 对, 对，因为为什么后来我也问了一下韩丽，我说咱们那时候，因为这个数字你这么记得，我是完全是理解的，你这数字太高了， 嗯， 属于是就是不可能忘记的， 因为没有送奖品， 我当 也不是转发留言什么赠口红， 对， 没有。 我刚才说的呢，就是我没把周年算进去，我要把周年算进去，我可能会先想到的是咱们这个10周年啊，就是去年刚刚过去的10周年是怎么样的，但是 那天是有现场吗？ 对，但是没有，其实没有主播在这里边然后留言，所以没法算， 不， 但是没想到5周年还真的是有，而且是10000多条在这里。 十周年的时候呢，我个人哈，因为咱们没在直播间嘛，我个人是也发了一条就是微博啊，就是庆祝啊，这个各方面说了一下啊， 嗯，是， 但是你也看到了，啊， 也就200多条嘛，是吧？因为那天 人齐在一起的时候，如果我们三个人或者是有其他老嘉宾的时候，肯定在周年的时候会上4位数， 是， 但是你不要忘了，我们真的5位数过，对吧？ 那个5位数 有图有真相吧？ 那个5位数是必须记住的，因为5周年的时候，我问一下韩丽，为什么那时候那么火爆？有一个特殊的历史原因，是因为那时候微博刚刚起步，开始玩不久，很多朋友都在玩。 对，2011年我才刚开通微博嘛，所以12年就属于这个新 正 气 热气 儿的时候。而那天晚上，我是问了大家在什么地方听男左女右，所以这个话题可能让大家很有这个参与度。 还真是10000多条。 但即便今天晚上我问大家你们在什么地方听男左女右，你信不信还是200-300条撑死了？ 那现在已经到今天晚上到155条。就是胜利， 不错了， 是， 好了，不说了， 是，是，是， 这就跟搞对象一样，开始的时候是做足了最最完美的啊这个形式，后来呢， 感情还在， 嗯， 但是有些东西就真的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觉得太熟了，也不可能失去了。我还给你整什么蜡烛，整什么气球，对吧？ 对对对，要啥自行车？ 对呀、啊，就淡淡的吧啊。 好， 该你了。 你说这个，我要 不要问我？ 我是把姐姐就是这么瞪来吧，就韩美吧，每次出场吧，现在都已经变稀罕物了，我都不敢瞪了啊。就是每周让她出来一次吧，前面还得铺垫两天。你比如说今天是周二吧，周二我也别轻易让韩美出来，我还得给她铺垫一天，明天再让她来啊。今天我让她老公来啊，我让她这个夫君，也就是我弟弟叶旭啊。叶旭这个人呐、啊，真是有的时候我见着他以后，我真是秀才遇到兵啊，我就是凉，怎么着我都说不清。我就是我今天我好心好意啊，我这儿弄了几张票啊，芭蕾舞的票，好心好意啊，哎，我就问他啊，我拿着一张票啊，就是特别好的，叫做睡美人啊，我就问这叶旭，我说，哎，你喜欢睡美人吗？叶旭，这当众哎，跟我红脸了，哥，你怎么，你这就公共场合你怎么问我这么龌龊的问题呢你？ 也许是。 单纯的 啊，是我你咱俩反正啊，咱哥俩有一个脑子是龌龊的啊，我就根本没法 多了解一些文学作品、 啊、 艺术作品，好不好？ 你这睡美人、 哎、 啊，胡桃夹子、哎、天鹅湖，那柴可夫斯基你知道不知道？ 你怎么不熏陶熏陶他呢？ 没辙啊！ 你昨儿那个老铁没毛病啊，很多人都乐了一天啊、嗯，觉得不错。能不能多创造点那样的冷笑？ 那个一个季度指不定就考你一次，你这脑子我这天天考你还了得了？ 哎，不是你们男人不是喜欢笨一点的女生吗？ 我的天哪！ 嗯、怎么一笨了还不行啊？ 这样会把你再重新练聪明的，还是让你遇着吧。 好吧，马上进入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暖文章环节。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丽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再忙也别冷落在乎你的人。前段时间我去外地出差一周，每天从早到晚跟客户打交道，满身疲惫，通常一回酒店就倒头大睡。一次跟我同行的老李好奇地问我，都出来几天了，怎么没跟女朋友煲个电话粥啊？我不以为然地说，哎呀，太忙了，他能理解的。老李摇着头，说了几分戏谑，又带几分语重心长的话。年轻人啊，你就不懂了吧？能不能理解是一回事儿，但如果他忙到连续好几天，都没能跟你说上几句话，换作是你，心里是什么滋味？况且能理解并不意味着对感情就没有影响，这就好像一朵花，你不去浇灌呵护，难道还想它长得娇艳动人？一语点醒梦中人，我们总以为对方会理解，但习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一开始他对你挂怀于心，但后面你冷落他许久，他对你的缺席就习以为常。一开始你对他无话不说，任何事情他都知根知底，但后面你只顾忙着自己的事情，他就习惯对你的生活一无所知。你逐渐成为了那个可有可无的人，你在与不在，再不会让他的心境起任何波澜，对他的生活不再有任何影响。等到你音讯全无，我就用爱你的心去爱世间万物。也许句子本意不是如此，但用在人世间的感情再适合不过了。就如同低洼会被雨水灌满，你在他生命中留下的空白也能被任何事物所填充。我们大都都是俗气至极的人，没法如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中的人一样，隔着经年漫入初见，也没法互不诉衷肠就对那份感情了然于心。好像我们见山是山，见海是海，倘若你在你们的世界里静默许久，他也会以为你这是关于爱情的某种表态。你抱砖就没法抱你，他抱砖就没法抱你，他放下砖就没有办法养你。这句话道出了我们生活的两难，普罗大众的我们被生活所裹挟，往往在工作和所爱之人之间没法兼顾，也因此经常有人会反驳，不拼命工作哪里来的钱养家糊口，谁不想多一些时间陪家人。话虽说如此， 但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误解了陪伴。陪伴不一定要腾出一大段的时间，一起携手去某个旅游胜地几日游，也不是非得隔三差五就来个烛光晚餐，来一场电影。真正的陪伴是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在乎我们的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问候，让他们知道你一直都在。网上有人苦恼，因为工作太忙冷落了另一半，导致夫妻双方产生一些矛盾。一些网友以亲身经历为他出谋划策。我就是那种没有自己时间的程序员，但一天中中午和晚上饭点的时候是我最快乐的时候，每次都会捧着饭盒跟我家那位视频，东扯西扯，各自说一下今天发生的事儿。孩子要是在家也会一个劲儿地凑过来喊着爸爸，等晚上的时候也会特地抽出半个小时打个电话回去，嘱咐他先休息完再继续回家埋头加班。想一想，我们如此努力工作是为了谁？若因为太忙而冷落了在乎我们的人，那就得不偿失了。是啊，如果有大把闲暇时间，那么回到家和家人共聚一桌，共享热气腾腾的饭菜，烟火里尽是温情。如果忙到焦头烂额，可以在忙中偷闲发个问候，在晚上灯火阑珊时打个电话给家人说声晚安。我们与其期待在往后的日子可以有精力、金钱和时间陪伴着所爱之人，不如就在眼下，在时间的间隙里让幸福开出花。不知你们是否有这种感受，当心情极度糟糕的时候，总会向最亲近的人寻求慰藉，也许是父母，也许是最佳损友，也许是自己的爱人。工作后我有过一段难挨的时期，那时觉得已经咬牙奋力前进，却产生一种无法改变现状的无力感。每每下班拖着脚步乘公交搭地铁，面对万家灯火流离璀璨的城市，都心生倦怠和失落。我几乎每晚都会打一个电话回家，不倾诉心事，只简单的聊聊家常，问一下他们的身体是否安康。虽寥寥几句，却跨越了山水之间，沿着散乱在空气中的信号，温暖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我，成为生生不息的希望。那时我才恍然发觉，我们一路奋进，一直想保护的人，在某一刻成为了我们的铠甲。有人说，我们常常不小心就把最亲近的人当做了阳光和空气赖以生存，却又从不放在心上，以至于等到花开两朵天各一枝的结局，那种痛苦如同刀子割手心。因为这样的故事结局通常要么是生离，要么是死别。人生在世，我们因为冷落了所爱之人，徒留许多无法弥补的遗憾。倘若世上还有在乎你的人，那么你在外面跌跌撞撞过得不如意，尚有归处。倘若你失去了在乎你的人，纵然你起高楼宴宾客，也只是漂泊之身，无枝可依，无家可归。不要冷落在乎你的人，无论外面如何风雨交加，无论你此间路途甚是遥远， 他们总会一如既往地点灯等你归来。埃里希·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写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如果有一位女士对我们说她很爱花，可是我们却发现她忘记浇花，我们就不会相信她说的话。爱情是对生命以及我们所爱之物生长的积极的关心，如果缺乏这种积极的关心，那么这只是一种情绪，而不是爱情。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后面我明白了，不是山海不可平，难平的是人心，缺少的是我们细水长流的关心。我们埋头只顾翻山越岭，却忘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人间有诸多相遇的喜悦，但因为我们无意间的疏忽，常常让未尽的感情有不得不告别的遗憾。我知道我们都在为生活而努力，步履坚挺，但再怎么忙，请不要冷落在乎你的人，因为他们在你的生命中是不可或缺的，是你的软肋，也是你的铠甲，是你磕得遍体鳞伤后仍不倒的旗帜。 声不断陪你看电影哭完，心里想爱好难，你很感慨现实会害人离散。你说浪漫和贫富无关，是谁让爱灿烂？

让你来了以后就觉得特别温暖的都留着， 是我们留下了一些观众都能听得入耳的东西，把一些原来的觉得自己觉得好但是人家觉得是糟粕的呢就去掉这些糟粕， 啊， 加上一些大家认为还能听得进去的东西留在这里了。 对，现在我们的评论量到139条，然后红人曾经是当过红人，所以我们也不想去你家里做客了，没有兴趣了啊。就是这么现实。 好吧，好吧。但是红人今天晚上你真的是很给力哈，才节目进程一半啊，就已经到140条了。刚才呢挑了一首这个 Daft Punk 的一首歌曲，后来一看呢基本上放完那首歌我就把整个这时间段就给霸占了，算了，就不能放那么长篇大论的歌曲，所以放一首短小一点的吧，3分多钟的 While 心灰烂漫800，我也来给小树做个贡献吧。今年我是创业，但是创业首年，我看个创业青年， 创业首年啊， 天天工作到凌晨，晚上听男左女右，一直想当红人，但需要工作，只能听听。哎，下一句你回避一下。 喜欢丽姐。 对，但是没有提到你。 喜欢美。 人家创业哪有那个那些 美？卡一摸的。 There's a world within me that I cannot explain. Many rooms to explore, but the doors look the same. I am lost, I can't even remember my name. I've been for some time looking for someone.I need to know now. Please tell me who I am. I've been for some time looking for someone. I need to know now. Please tell me who I am. There's a world within me that I cannot explain. Many rooms to explore, but the doors look the same. I am lost, I can't even remember my name. 就这首歌里面总是会划过底下沉的那些小音乐哈， 对， 嗖嗖的。 其实我这首歌啊， 很像什么东西没有电池了在提示 你。不是，你特别害怕它是，其实你另外的一个电子设备在露出一些什么你没有控制的音，没有锁住的音，没有屏蔽的那个闹铃啊什么的。其实不是，这就是怎么说呢？它都不是 Daft Punk 的一种特点，它就是一种就是。这个时代玩电子音乐的朋友们最喜欢的一个，它这就叫隐藏在耳朵背后的一种电子声，它有的时候它相位呢会给你调得非常微妙， 你不是说在传统意义上的一个立体声就行了，一个什么前后相位就行，他有的时候他转着你来， 我不喜欢呢， 他会让你感觉这是在画外音，他感觉这是在歌外的一个东西，就起到这个作用。 我总是会觉得他是在房间里啊，是哪儿的什么油烟机电池没有了再提醒你啊， 这个我跟你说， 什么电池没有了再提醒你， 能把这个声音缩混到歌外的感觉的，这种缩混技术相当了得，因为你知道在那么多轨的这个情况下，它就而且那声不大，你发现没有，那声非常非常隐秘，但是他知道 小到让你觉得 对 欠欠的那种感觉、啊、 他知道他只是占了一个什么频，一个高频，也或者是他知道一个低频一个次频，他是如何调它，他不用它大，但是他会让它非常隐蔽的出来，这是特别有意思的事情。 好的来看看我们的听友哈，说过了水星逆行呢，一定会把很多老听友哈，把他们的思绪又带回来。蹦的蹦的，真的从来没有见过你的名字。他说我真是一次都没有红过。 嗯，蹦的蹦的。 我也真是从2007年刚上大学就开始听男左女右。 那您常不？您是常来，但是不常发言。 从2011年到毕业到2014年，中间有一段没有听。 啊、 哦。2014年底呢，我就回归了，到现在啊都没有红过。你说我是怎么办呢啊， 嗯， 就是没有红过啊。 对， 你看这位朋友呢还红两次，因为我刚才很害怕，就是今天晚上又是很沉默的夜晚哈，没人理我们，所以就赶紧让一个有热情的朋友上位算了。今天晚上还好，小树已经长到了1.49米。嗯，今天在留言当中呢看到了一些很有趣的内容。对，如果你今天看过，不，如果你今天看到过我的话，是我本人。 你本人怎么了？ 开心，因为努力生活，和你们分享荣耀的那一秒钟。如果难过，你肩膀最辽阔，你帮我带走乌云漫步的天空。如果生活少了有你陪我，我整天开着手机也感到失落。因为我们都最想看到彼此灿烂的笑容。我懂星座，却没有人像我，真的喜欢一个人安静的自由。我做的梦，我坚持做到最后，就算我爬到云端，也继续做梦。我唱的歌，只希望能快乐，其他的我也不想要想的太多。因为我们都最想拥有自己最真的感动。 来自郁可唯和林凡带来的《听你说》。你说一天中的最后两个小时，大家可不就是打着收音机听着我们说吗？ 还真是，这首歌啊，真的直接送给，直接用听众的口吻送给像你这样的主持人是特别温馨的，是吧？哎，人家给你反点一首歌，说我今天想送给主持人一首歌，然后就是这首。 主持人是我吗？ 哎，听你说， 是你的。 哎，这多好啊，嗯，这首歌。 我今天想说呢，我白天时光里真的是遇到了几位听众 哦， 他们的反应确实给我感觉很有意思哈。首先，我遇到的第一位听众呢， 嗯， 他迎面向我走来的时候，在这里呢，其实我想和所有爱美的女听友们说一句哈，就是在冬天呢，我们也很想就是秀美腿嘛，所以现在就会有那种，你男生知道叫光腿神器吗？就是，比如说夏天，你不就是整个穿着热裤啊，然后 名字很诱人， 然后 怎么回事？ 到冬天呢，你就没有办法完成这一切了嘛。但是商家呢，就希望你还能够露出美腿，那怎么办呢？又怕冷，所以他就把那个袜子啊做成那个肉丝袜的颜色， 这个意思。 它不是单单的一层，它里面会有绒，很暖 啊。 所以呢，它就叫光腿神器， 明白？ 就是假的，看上去以为你光着腿，其实你穿着很厚的衣服哈。我今天呢，在中午时光里啊，我就迎面看到两个小姑娘，就穿着光腿神器过来了。我当时看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惊呆的，因为如果是在冬天，我要是穿那个光腿神器的话，我会穿个靴子，就好歹就是说只露一小段。 你又把它给挡住了呀？ 对。其实为的就是一小段嘛。 啊，那你其实你就穿一靴子。 但是这两位妹子啊，是真的纯纯的露着那个，完全是就是肉丝袜的腿，然后穿了一个运动鞋。 哦， 我离老远看他们，我就觉得哇，因为天在刮风嘛， 厉害， 确实给人一种凉爽的感觉哈。正当我跟他们走过去迎面过去之后呢，我突然间有听到有人大喊。丽姐， 好， 韩丽， 你怎么不光腿？ 不是啊，然后 跟我们一起同步， 然后 走起来，走起来。 我当时和我同事两个人，就是我以为是我们同事看到我了，然后叫我。后来他就走了，我就一路都很恍惚。后来我想可能是听友，然后后来他给我发私信嘛，他说他真的看到我了，然后。我就跟我那位同事说，我说刚才我们看到那真的是我们的听友，他说你告诉他冬天别穿光腿神器了， 啊， 因为我说真心话，这个我也买来了， 也冻是吧？ 不是也冻，是真的可以看出来 啊，就是， 我觉得不好看，我真心实意的 说他那个肉色并不真实， 对，他怎么说真实，不论那个我可能是卖这个的朋友会对我吐槽，但我自己真的买来了，我家里面也穿了几次之后，我觉得并不好，就与其要么就该穿什么穿什么，冬天就不适合光腿， 该光光， 就你要真想光，你就穿一层真的肉丝袜，不要穿那种假的，里面厚厚那种，一看就不是肉，对吧？ 这可能对粗细来说会有影响。 你们男组们能看出来吗？ 我不太 注意，就你在冬天看到就是光腿的女孩子，你们是什么表情？ 我一般，我跟你说啊， 我看不着女孩子。 我一般看见冬天貌似疑似光腿的，基本都是大妈，就是说，基本都是大姐、老大姐、大妈那种类型。因为我，而且我有一强烈印象，我知道她穿着的是肉色的长裤，就是肉色紧身裤。我并不知道你们说的那叫光腿神器啊，我只知道他们一定是 因为很 为了跳舞啊什么，就为了这个美啊。 你说好看吗？实话实说， 也有的就是配了一个小短靴什么的，就是这种穿法， 真的， 露出一个小膝盖、半截小腿什么的。 所以哈，就是你们看到我穿那个靴子，然后有一块露点肉，我真的没有穿光腿神器，我就真的穿了一小小丝袜。 他就是带了一个护膝， 就冷一会儿能怎么的？ 就是那一块啊，他就套了个护膝，套腿套在那。 冷一会儿能怎么的？ 对不对？ 你要不常在外面走的话，又想臭美的话，就是穿一层就可以了啊。房间里还是很热的， 可以， 对吧？你千万别穿那光腿神器，真的，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且很凉。 我还真没想到就是年轻女孩子也选择这个服饰啊。我一直以为这个是。 我今天中午看那老听友哈。我现在还想着当时那个神景，就是我一直盯着他的腿，他一直盯着我的脸，然后转过身之后他就还喊我，而那个喊法真的不像是听众看到了主持人。 就很像是老朋友 熟人、啊、 对对对， 你仔细再看看 隔壁班的谁是谁， 也许就是隔壁班谁是谁、哎、你仔细看看。 The road would be too long, what keeps us standing in this view is the view that we can be brand new. The landlady takes me up in the air. I go where I would not dare. Lady Lane 来自 U2。 嗯， U2 的歌曲真的说它就是很有那种高级感。 嗯， U2 是从那个约瑟之树那张专辑开始起了这种高端感的啊。我记得非常清楚，从约瑟呀之树开始的那张专辑，之前的专辑呢是非常奋进的，那是非常的年轻人奋进，而且呢都是疾风暴雨的鼓点和疾风暴雨般的那种吉他啊，而且都是中快速的，直到了啊，他们可能也就是年过三十吧，年届三十过后的那个阶段了，到约瑟亚之树的时候，那张专辑是一下就变成了有很多就是中速的歌曲就出现了，包括一上来的这个就是那条还没被命名的街，那个歌，还有就是说那个我仍然没找到我想要找到，还有最著名的那首 With or Without You， 有你或没你，这些都是已经变成中速的歌曲的时候，一下就起了他们另外一个风格的范儿。 是的，听这首歌之前呢，我们聊了这个生活的一个话题哈，很多女生都非常的感同身受啊，男孩也会发表一些意见。总而言之呢，其实这个东西我觉得会成为你很后悔买来的一件东西哈。如果没有买的话呢，就这个草就不要拔了。真的，买过的人都会非常的，反正就当个绒裤穿吧。 倒是真保暖是吧？ 但是它确实没有显出美感哈，这个怎么说呢？也没有说让你觉得物超所值吧。 还有一点我想说的是哈，我特别，其实今天这件事情给我的就是震撼性还是很强的。我首先没有当自己是个明星，所以我出门不会戴口罩，除非是雾霾天。我不觉得我出门要顾及有没有人看到我或怎么样。 今天正好这个晴朗的天又开始了， 对，我很自然的这样。但是我非常谢谢也许看到我但从来没有打扰我，嗯，让我们都很自在的朋友，今天喊我一声这种方式我也很喜欢。 是， 就不是那种让你觉得他在处心积虑的等你守着你，嗯，啊，就是其实我们彼此喜欢或欣赏，这是一种行云流水很舒服的感觉。 对， 但是如果那种分寸感啊一旦让彼此不舒服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啊？ 是， 就大家都会觉得，哎呀，怎么回事？就会成负担了。 我觉得这种在生活中给那个一些稍有一些公众性质的人物留有他的那个生活，跟老百姓一起生活的那个空间，是一种非常祥和、非常那种，嗯，圆融的一种感觉。 对，我就特别觉得男左女右听众很好，嗯，这个比如说你说你带孩子出门啊，嗯，在什么地方吃饭遇到他们， 是， 哎，他们就和你打个招呼，我觉得这种方式我是特别喜欢的。刚刚有位朋友说今天中午呢在一家商场看到我了，真的是我，然后他说看我很认真的在逛街就没有打扰我。 是，我那天送完孩子正好呢我就到这个马路对面嘛，就是有一个比较老北京的那个早餐，而且还是早餐，就是又能喝豆汁又能怎么着的那种。然后呢我就看见有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小姑娘，她也是北京人嘛，但是 出名啊，就是， 人人都非常，哦，人人都是非常追捧的，正是冉冉升起的星星。但是她就跟家人就出来，就为了好不容易，我估计啊从这个外面回来，回到了一个北京的老家，然后她就要喝碗豆汁啊，吃点什么北京的小吃。你那个时候就早上所有人，我跟你说吧，旁边有吃早饭的小姑娘也认出来她了，然后就是还说，哎，你看你谁吗？然后但是没有人打扰， 对， 没有人打扰，我觉得 特别 好。 对，因为其实每个人他除了他工作的角色之外，在生活里他也是个普通人。 是，人吃个早饭都得让你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那就糟了啊。 对，首先我觉得以前不觉得自己好像是个什么绝对的公众人物，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电台还是一份陪伴的职业啊，没有想那么多。然后这几次真的好像每次出门都会遇到听众，然后都是那种很舒服的听众，当然以女性偏多啊，就我觉得很好玩。然后尤其今天中午遇到一波，然后换了场又遇到一波， 是， 很有趣哈。希望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有擦肩而过的时候， 你看 你们可以喊我一声，我也会答应。除此之外呢，嗯，如果我那一天真的蓬头垢面， 那你就当是水逆看见谁。 但我多半不太会的啊，就是只要出门嘛，至少就是让自己觉得还舒服一点就好了。万一遇到前男友呢，对不对啊？万一遇到前男友呢，是吧？ 万一遇见了前前男友呢？ 对啊， 万一遇见 前 前 男友们在一起遇到呢？ 好像这仨人组团来堵你的吧？这是。 好了，听完这首歌呢，我们一起到最后一个时段。小树现在已经长到了2.08米了，一会儿见。 白色窗口，闭上眼睛，会听见一首歌，你在心跳唱些什么？想起你了，想起花开了，单纯的快乐不必选择，未来如何现在不急着预测，自然而然就够了。牵手走过

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11月27号周二晚上最后半个小时的男左女右，我是女右韩丽。今天的红人呢，已经让我们的小树达到了2米17，远远超过了去年的1米54。 你们到底要怎么样？这个红人真的很了不起。 对，虽然是二红哈，但是呢，威力还是存在的。包括今天晚上大家的思绪哈，好像真的把很多老听友带回来， 是， 然后忍不住要说说这些年的一些心事哈。平常不怎么跟我们聊天，但是情浓支持啊， 对， 没有办法， 情浓支持 必须唠唠， 对，就迎面大叫嘛， 李姐，韩丽， 这不光腿穿的， 那是个女听友，非常可爱啊。 好，听一首歌曲啊，叫做《恐惧已经远走》。 I can see it in your eyes. I can hear it in your sighs. Feel your touch and realize.The thrill is gone. The nights are cold. For love is old. Love was grand when love was new.Birds were singing, skies were blue. Now it don't appeal to you. The thrill is gone. This sea.Thrill is gone. thrill is gone， 就是你的恐惧应该从你的心里彻底的杠杠杠杠杠杠杠杠。 是打麻将吗？ 杠杠的。 就是他希望你的恐惧从身心里抽离出来。 就是已经过去式了，就是恐惧已走，已远走啊。The thrill is gone， 就是 go, 走好不送。 对 ，go 的 go 的过去式了嘛，啊 ，gone 了嘛，对吧？ 哦。 所以这首歌曲呢，就是。就这么惊悚，已经走远， 走好不送哈。 对， 下面的这首歌曲呢，是有一位听友，他星期五啊，本周五呢，想给一个过生日的朋友带来一份惊喜。这是刘静妮啊，九三问我，丽， 怎么着了？ 你经常在节目里放的那首生日快乐歌叫什么名字啊？ 嗯， 我猜啊，应该是下面这首，因为不管是苏醒的。谢谢你陪我一起过呀，还是我经常放的江美琪的生日快乐啊等等呢，都有证可查、 哦、 但是这支乐队呢，它确实叫神秘精灵乐队。这首歌你去找他啊，他叫夜猫子啊，夜猫子乐队。 你看着我说这干什么呀？ 你再听一下啊。 幸福养你，从现在开始快乐绕着你。Happy birthday to you， 永远没有忧虑，不如一滴成为过去。Happy birthday， 年轻有活力，许下心愿将烛光吹熄。Happy birthday。 For an hour or two, had no intention to do. 全程高能啊！这样的歌以前没有这些这个现在的网络的那种名词的话，还真翻译不出来这句话。但是现在 Old Time High 就直接可以翻成全程高能啊，不是前方高能，是全程高能。Old Time High 来自 Rita Coleridge， 很厉害的哈。 对，全程高能。 时间走到了23:46啊，我们也在一点点的要挥别2018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二。这个每到月底的时候，我都会反复的这样的 鞭策自己， 鞭策大家， 对， 共同知道又有一个月份我们要过完了。不管这个月的好与坏哈，它终将呢是已经开始收尾了啊，准备收拾东西， 对， 打道回府了。接下来我们将迎来2018年的最后的月份12月，而这两天呢，我不知道你周围有没有就是大家互相赠送日历啊，明年新的一年的月历啊，等等等等。 我们这里边有一个老朋友，他是每年到年底专门干这事儿，专门干这事儿啊、他是以此为，就像怎么说呢？就像我是会每天早上去跟大家问一个早安这种习惯。他是每到年底他会买 一 堆 哦， 那就是定制一堆， 对对对。 但是不是为了宣传他自己的那个厂家啊？ 嗯， 他只是就去请了一堆这样的很吉祥的这种挂历， 嗯， 并没有跟他自己的那个名利没有任何关系。然后他就去派送给朋友亲戚，包括跟他的合作厂家合作的这些领导们什么，他就是有这个习惯，然后 是 特别好、 我记得小时候那个真的想起这个记忆，说起来可能现在的孩子都不能理解哈。我记得我们70后的那个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经常会赠送挂历， 对， 你们那个挂历都会说你要风景的还是 要美人 的你要外国风景的还是要国内山水的， 是 你是要那个一张大纸上两个月份的，还是一张大纸上一个月份？ 对对对对，那个节省点纸呗，你一张纸上俩月份呗。 然后那个大家送礼的时候呢，就送这个东西，那时候哪有包装纸啊，全用报纸， 卷 对吧？哎呀，卷的真的 卷一大卷， 太有意思了。我就想想那个东西，我就觉得家家户户都会挂历，对吧？现在基本上不会用挂历，但是我们会用那个就是能翻起的工作日志，有点像工作日志哈。 然后 我是习惯在家里和单位都会有这样的一个。 我也特别理解，因为我问过这个朋友，我说你这习惯是真的是挺怎么说呢，挺有感觉，有功德感的，为什么你会想的这么好的这么妙一招呢？他就是很解析的很到位，就是说因为一年到头年底了，你想让亲朋好友想让合作伙伴们记着你这个人，记着你这好，最好是从年底跟年初开始， 对， 就是一年年到底哦，今年有这么个人物，他还想着我，给我寄了一个明年的挂历，在我家一挂一年。每当我看到这个的话，我就又会想到这是年初的什么什么的， 对对对， 去年跟我一直合作的人，然后今年让我家就是 摆着这么一个满堂彩的惯例。 对， 他这个点找的特别好，我觉得。 对，有一个阶段大家会觉得，哎呀，这个互相赠送太多了，就是很不环保，然后就一阵子就空了，你发现没有？ 有台历嘛？ 没有人再给你了。 是。 哎，突然之间，我们办公室有一个部门领导啊，就是他是我们的领导，他是从大概得8-9年前就每年都给我们做，他是把那个中国的年画有一些剪纸年画做成了这种12生肖的， 也很棒。 哎，正好明年是猪年，然后今天我们就都收到了， 相当的好。 然后我是属于什么呢，就是他每次都给我们定制，我就不知道该给他些什么，所以今年呢我就买了一些书店里啊也会有那种一页一页撕开的那种啊，有了倒计时的 台历， 还有每天会告诉你易做什么的那些，我就买了一本赠送给他。 对， 就是每到就是年底的时候呢，我觉得赠送月历这个事情是真的会很需要、啊、 这个其实 不管家里还是工作单位。 对，其实有的时候我就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送什么到年底或者是朋友过生日啊或者乔迁之喜啊送什么，有很多朋友呢都是绞尽脑汁，有的时候就觉得 不太好怎么去选。对于我来说，这个迎刃而解，我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我就没有再犹豫过什么他过生日我还得去给他挑瓶什么样的红酒啊什么、这都没有，我直接去给他，就比如说请一副唐卡， 我以为他200块钱、 我直接请一副唐卡，或者直接请一个就是说很吉祥的这种工艺品，就是这个是人家最喜欢的，他愿意挂挂，他愿意珍藏，但是他每当看到这个的时候，就会想到啊，这是叶谦送给我，这是非常好的一个 办法。尤其是这件事情，他持之以恒的做着哈，然后你就会慢慢的成为一种期盼。当然，我是一个觉得喜欢礼尚往来的，我不是喜欢那种别人我就不停的给予我，然后我就很心安理得的拿的获取啊，我觉得这个。反正不符合我天蝎女的性格吧， 是是， 就给我们做这个事情的人她也是天蝎女啊，她就真的能够，我很多次我说你能不能把这个厂家跟我讲，我自己也想定制几本，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好用了，她说你还要我再给你，我就是不告诉你， 嘿， 哎呀，我说这还垄断了， 幸亏我这人不是像你这么那个无以为报，就非常惭愧。你看你比如说你经常送我东西，或者是导播经常送我一些东西，给孩子的什么小礼物这样的，我就是诚意的很非常诚恳的谢谢，但是我不会说就必报，我必须得给你把这个报答给 你， 因为是不是 你很难买到我喜欢的东西。 是啊，所以我 别添堵了。 对，所以我所以我说我要送你们唐卡的话呢，也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心境。 我不要。 对，你又不是说你很 好 这口，玩 这 个东西，所以我就干脆就是非常诚恳的谢谢你们，谢谢大家。 给我鞠一躬就好， 替孩子给你三鞠躬，不是一鞠躬。 编出来的第一个借口，第一次为你开心的颤抖，第一个有你的梦，第一次声色的牵手，第一个我们一起躺的枕头。 许什么季节，春夏秋冬，对我一样朦胧。可是我依然清楚记得很久很久以前第一次拥抱那一秒钟。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相识，很开心很久很久以后我们还在一起，谁都没有走， 对， 谁都没有散场。 到明年，到明年七月份我们还是不会散场。 是的， 已经十二岁了。 You get my love， 你们确实得到了我们的爱，我们也确实更多的得到了你们的爱。来自 Pink， 应该是今天晚上给大家放的最后一首歌。 师弟，明天我们将迎来2018年11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三，好好过。 晚安。 I decided to lay it out, every bad reason, all of my pointless doubts, where I went I whispered the ways that I'm ashamed of myself. While you were dreaming, I handed you all my fears, my thoughtless decisions.Turned into thoughtful tears. What have I done? For the first time, I blame myself. But you get my love, baby. You get my love. There's only one thing about me that you can trust.I'm no longer hiding, though you're not awake to leave. I can tell by your breathing, it's no longer a fantasy. I'm still not prepared for when you wake upAnd turn to me. But you get my love, baby. You get my love. If there's only one thing about me that you can trust, you get my love, baby. You get 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绿云。